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教育部通气会发布，北京鼓励学科类培训机构先培训后付费。北京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今天举行。7座超大城市，14座特大城市，国家统计局公布重要数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进行举重、游泳、田径、乒乓球等19个项目的争夺。足球项目晋级四强的北京女足将在今天下午4点与王霜领衔的联合队放手一搏。在体操项目，北京队名将肖若腾将出战男子个人全能比赛。田径项目今天将产生9枚金牌，举重赛场今天将产生2枚金牌，游泳赛场将产生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今天将进行男子、女子双打及男女单打的比赛，北京队马龙、王楚钦将亮相，广东队樊振东、林高远也将出战。教育部今天召开通气会，北京市教委介绍，当前全市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预收费已经全都纳入资金监管，资金监管总额达9.68亿元。对于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正在推进资金监管，将预收费资金监管作为线上机构重新审批准入的前置条件，坚持无资金监管不得重新审批。此外，北京市双减措施提出，鼓励实施先培训后付费的收费模式。2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消防展将在今年10月12号到15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从今天的通气会上，你都了解到今年的消防展有哪些亮点呢？ 今年的中国国际消防展呢，是以智慧消防、科技救援为主题的，目前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和我国内地800多家生产厂商、检测机构、科研单位参加展览。那么中国国际消防展呢，自1986年首次举办以来，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8届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产品最全、影响力最大的消防专业展览会之一。那么本届的这个展会呢，将达到13万平方米的这个展览面积，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据主办方中国消防协会刚刚预测，届时呢将有这个8万人次进行参观。那么我也刚刚从这个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的这个各参展厂商也将在展会上纷纷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那么产品呢将覆盖消防救援的全产业链条，包含全球新研发的一些消防车辆、无人机、机器人、消防员的个人防护装备以及消防物联网的产品等等。那么据主办方刚刚透露呢，届时也将展出比如说全球首发且弥补了国内空白的这个机场主力和快桥消防车，那么也将有全球首台的20米高空救生救援通道车在现场进行展示，以及也会有可以真正实现跨越阻碍爬坡涉水的这个无人驾驶的救援车。那么本届的这个消防展呢，这次还开创了线上展览加线下的这个实物现场展览的这种双结合，线上线下结合的这种新模式。那么也不仅将欢迎来自比如说消防、应急、住建等等领域的专业的观众前来参观，同时呢也欢迎感兴趣的市民到时候通过扫描展会的公众号来办理电子的参观证进行参观。那么今年的展会呢也会增加更多的现场的一些互动性和可观性的一些设置。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32条道路安装了138套违停智能抓拍警示系统，不仅能智能抓拍交通违法，还会喊话警示违法车辆，消除安全隐患。目前该系统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区城市管理委市政科侯东林说，该系统可以实现对重点部位24小时全天候监控覆盖，协同交管部门减少潜在违法违章行为。 又到金秋时节，今天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北京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史玉你好。好，稍后为您连线。先来关注其他的新闻。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现有超大城市7个，特大城市14个，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按照城区人口数排序，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按城区人口数排序，特大城市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北京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正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史玉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来介绍一下你今天采访了解到的情况。 好，那今年的这个丰收节的活动呢，是采用了一加三加 N 的形式，也就是一个主会场加三个分会场再加 N 场活动。那主会场呢，就设在我所在的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那分会场分别位于平谷区山东庄镇的陶棚村、峪口镇农科创核心区和刘家店镇的国陶基地。那整个丰收节活动呢，是以金秋消费季为主线，从九月初持续到十月中旬。那期间呢，平谷区会陆续开展农科创高峰论坛、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创新大会、美丽乡村健康跑、还有金海湖红叶节等活动。那今天的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北京优农品牌加平谷好物的展示区、直播带货区、还有趣味农业打卡区等等。那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平谷陶农李广富呢，也从新疆和田回到北京，展示他们在洛浦县种出的优质平谷大桃。那今年呢，新疆的这个平谷大桃也实现了丰产10余万斤，带动当地农民种桃每月增收达到3000多元。那此外呢，平谷区作为北京的农业大区，像新希望、峪口禽业也是在本地优势发展，带动像美德林、司马特、宝乐等肉类加工品牌落户生根。那我今天还了解到，今年呢是本市开展了北京优农品牌的认定工作。那么经过品牌的主体申报、材料汇总初选、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环节，推选出了平谷大桃等10个区域公用品牌、顺心控股等75个企业品牌，还有京一根等45个产品品牌，一共130个品牌是入选了北京优农的品牌目录。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丰收节开幕式上进行了发布。那据介绍呢，这次北京优农品牌的认定工作也是北京首次面向全市开展的。那今后会每年开展一次认定工作，并且会对这个目录里的品牌进行动态管理。那下一步呢，北京也会以这个品牌目录的这个品牌为主体啊，组织参加像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还有北京农业在社区以及其他形式的品牌推介活动。冰冰， 好的，感谢史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47，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